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35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9.2%，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近80%。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69.3%、49.2%和29.1%。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4.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27.8%和36%。据了解，2021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修订工作基本结束，近期有望出台。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 负面清单会变得越来越短，对外资的市场准入扩大程度越来越高，有利于呢外资在中国的市场上和我们的民资和我们的国企呢去同台竞技和公平竞争，来推进中国高质量的发展。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七月以来，我国农产品寄递表现亮眼，多地实现产运销一体化，农产品寄递规模进一步提升。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七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速约为31%，业务量增长主要来源是七月生鲜蔬果大量上市。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快递大数据开发应用工程实验室负责人许良峰表示，农产品寄递数据亮眼主要得益于多项利好政策。其中2020年7月，国家邮政局启动快递进村工程，并制定了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方案2020至2022年。前不久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确定了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的措施， 要加快实施快递进村的工程，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上行的发展机制，这些对行业的发展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政策。第二个方面，我们觉得全国快递行业的一个基础设施网络正在不断的完善，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成为了全行业的另一个增长点。 快递企业也通过加大驻点揽收力度，提高高峰期产地直发比例，综合统筹冷链车辆、无人机、货机、高铁等运力资源，创新直播、打包、发货一体化操作、地标打造等综合解决方案，实现产运销一体化，进一步提升农产品寄递规模。不过许良峰表示，目前农村末端揽投成本仍较高，冷链物流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将分别于9月15号和10月22号在陕西西安开幕。今天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首站火炬传递活动在西安启动。总台驻陕西记者刘涛、陈武、许辉报道。 火炬传递开始。 上午8:30，随着主持人宣布火炬传递活动开始，第一棒火炬手陕西籍退役跳水运动员秦凯手持火炬，从西安城墙永宁门广场起跑。参加今天火炬传递活动的100名火炬手来自各行各业，传递线路串联起了明城墙、钟楼、大明宫遗址、西安火车站等众多的西安地标性建筑。全程5.3公里的线路，既让人充分领略了古城西安历史的厚重，也感受到了现代西安的满满活力。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传递总指挥杨文介绍，本次火炬传递首次采取两火合一的传递方式，将全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合二为一，一体传递。 将从西安城墙永宁门出发，途经陕西省13个市区，历时28天，全程72公里。9月15日点燃十四运会主火炬塔，10月22日点燃残特奥会火炬塔。 为迎接此次全运会，陕西共建设改造各类场馆设施53个，其中新建30个，升级改造23个，分布在陕西13个市区。目前所有场馆均已建成投用，并先后经历了50多场测试赛的考验。西安全运村也已经准备就绪，计划8月25号正式开村。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将在疫情防控的常态化条件下进行，所有竞赛场馆和全运村将封闭运行。截至目前，超过18万名志愿者全部集结完毕，备受关注的全运会开幕式也正在紧张的排演。 今天中午，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南海再现千帆竞发、渔民耕海牧渔的场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各地采取多项措施维护渔船海上安全。请听报道。 中午十二点整，伴随着长长的汽笛声，南海伏季休渔正式宣告结束。广东多个渔港千帆竞发，渔船奔赴远洋，开展新一轮捕捞作业。今年广东省内应休渔船20000多艘，免休1816艘。以海洋渔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广东阳江海领导，今天超800艘渔船进行出海作业。随着当地推进渔船钢制化发展，发动渔民开展休闲旅游行业，当地海洋渔业捕捞结构更加优化。阳江市海陵试验区海洋与渔业局黄汝胜： 你的渔船捕捞了，经过3个半月的南海休渔之后，渔民肯定是撒了一个头网回来，海鲜的品种种类都特别多，在供应海陵岛这个5A级景区游客多，展现给各位游客也是非常丰富的海产品种类。 因防疫需要，今年厦门市所有出海渔民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及核酸检测。闽夏渔90043号船长杨征： 2针都打了，也去做核酸。我们先进海台湾海峡这边先抓几天看看。 疫情防控的同时，相关部门还采取多项措施，确保渔民和渔船航行安全。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渔港渔船管理处渔港科科长孙仁义： 主要是对船舶的船舶证书、船员证书的持证情况、救生设备、消防设备、通导设备等一些安全设备逐项进行安全检查。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本土病例13例，江苏6例，河南6例，湖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3例，均在新疆。现有确诊病例1938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亿6292万8000剂次。 昨天，江苏扬州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例。截至目前，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52例。截至今天，南京市已连续3天无新增本土病例。江苏省政府今天下午在扬州市举行了第二场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最新的疫情防控情况。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张祖明报道。 扬州市昨天将经济技术开发区石桥镇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这是本轮疫情以来扬州市首次调低一地区的疫情风险等级。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0个，中风险地区26个。扬州从7月28号到8月13号的7轮大规模核酸筛查，发现病例数在第二和第三轮后总数开始稳步下降，第七轮开始新发病例基本都集中到了管控人群当中，病毒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广陵和涵江两个区的病例占比 84.1%， 潜在阳性病例风险集中在主城区。江苏省卫健委副主任张金红： 从7月28号到现在已经接近20天，经过多轮高密度的核酸检测以后，说明呢，目前没有发现感染的这个区域，存在的感染者的这个可能性呢就比较小了。 针对扬州市民普遍比较关心的学校开学问题，江苏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洪流介绍： 从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满21天以后，可分期分批组织学生开学返校。如果不能正常开学返校的中小学呢，可以组织线上教学和指导。高等学校的秋季开学总体安排是9月15日前不安排学生返校，各高校可按照秋季的效力安排线上教学。 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思源说，为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江苏列出了180项清单。 我们将针对流调溯源、核酸筛查、隔离观察、医疗救治、社区管控、重点场所管理、群防群控、社区服务保障等等这些方面的薄弱环节，更大力度的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把疫情这个防控网啊扎得更密更牢。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执行天舟三号飞行任务的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已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已运抵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一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与此同时，执行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的载人飞船及运载火箭正在酒泉发射场按计划同步开展各项准备工作。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阶段后，多任务交叉并行将成为工作常态。 山西省今天公布了临汾市襄汾县聚仙饭店829重大坍塌事故调查报告。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违法违规占地建设，且在无专业设计、无资质施工的情形下，多次盲目改造扩建，建筑物工程质量存在严重缺陷，导致在经营活动中部分建筑物坍塌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近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对外发布公告，自2021年10月1号起，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实行全国通办，船舶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在全国任意靠泊地到港接受审核。 天津市完善高考报名政策正式公布，自2022年普通高考报名即2021年11月初开始，天津市高考报名条件由单一的户籍要求调整为户籍加学籍的要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报道，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表示，阿富汗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阿富汗战乱已经持续40多年，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既是3000多万阿富汗人民的一致心声，也是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共同期盼。 中方注意到，昨天阿富汗塔利班方面表示，阿富汗战争业已结束，将协商建立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并采取负责任行动，确保阿富汗公民和外国驻阿使团安全。中方期待这些表态能够得到落实，确保阿富汗局势实现平稳过渡，遏制各类恐怖主义和犯罪行径，让阿富汗人民能够远离战乱，重建美好家园。 华春莹表示，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仍在正常运作，大部分在阿公民在使馆安排下已经先期回国。华春莹表示，中方在充分尊重阿国家主权及国内各派意愿基础上，同阿富汗塔利班等保持着联系和沟通，一直为推动政治解决阿问题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我们希望阿富汗塔利班同阿富汗的各党派、各民族团结起来，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国情、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为阿富汗实现持久和平奠定基础。中方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自身命运前途的权利，愿意继续同阿富汗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为阿富汗和平与重建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15号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后，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首都喀布尔目前形势稳定，塔利班武装人员已经部署到市区各地维持当地治安。当天，塔利班还宣布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政权形势将很快明朗，新政府中将包括非塔利班成员，也希望一些知名人士能加入政府。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6号表示，喀布尔目前形势稳定，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已经部署到市区各地，维持当地治安。穆贾希德承诺民众可以照常生活。据当地媒体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在市区内设立了多处检查站，街上行人不多，比较平静。此前在15号夜间，阿富汗塔利班发表声明，称已经下令其武装部队进入喀布尔。塔利班在声明中表示，虽然在当天早些时候曾承诺不以军事手段夺取喀布尔，但鉴于目前阿富汗各行政部门已经丧失其职能，阿富汗安全部队也已四散而去，塔利班武装部队已经进入喀布尔市区，保障民众安全，维护社会秩序。随后，塔利班宣布控制喀布尔所有区域，并在全城实施宵禁并展开巡逻。有媒体报道说，阿富汗总统加尼15号在总统府会见了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就和平交接权力进行谈判。随后，加尼同意辞职并离开了阿富汗。加尼随后通过社交网站证实，他为了避免发生流血冲突，选择离开阿富汗，但他没有透露 目前身处哪个国家。据媒体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将牵头组建临时过渡政府。在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喀布尔之后，大量急于逃离的人群涌向喀布尔国际机场，一度造成混乱。当地时间16号，阿富汗民航管理局发布提醒，表示喀布尔国际机场所有航班均已暂停，呼吁民众暂勿前往机场，直到另行通知。与此同时，美国加紧了撤离工作。到16号凌晨，美方表示所有人员已从大使馆撤离，但滞留在喀布尔国际机场。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网站还发布安全提醒，称包括机场在内，喀布尔的安全局势正在迅速变化，指示美国公民就地避难。 最新消息显示，喀布尔国际机场16号出现混乱，一些民众试图冲进候机楼，现场传来密集的枪声。而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在喀布尔机场向一些阿富汗人开枪，造成人员伤亡。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时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36665970例，累计死亡病例达621595例。在过去24小时内，美国新增确诊病例为39246人，新增死亡病例393人。美国卫生官员15号表示，美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未来数周可能超20万例。菲律宾15号报告首例感染拉姆达变异毒株病例。总台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当地时间15号透露，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的传播导致美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急剧增长，在接下来的数周内，美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可能突破20万例。柯林斯还表示，9000万左右的美国人仍未接种新冠疫苗，这些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将成为未来疫情的最直接受害者。美国亚利桑那州金曼地区医疗中心首席执行官威廉·麦康奈尔表示， 我们医疗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员工人手不足，原因是我们的医疗机构人员受到疫苗和戴口罩问题政治化的影响。 当地时间8月15号，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的帕潘尼克拉欧医院宣布，一名没有任何潜在疾病而且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患者因感染新冠病毒不治去世。这是希腊首次出现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患者死于新冠病毒感染。亚洲方面，菲律宾卫生部15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发现首例感染拉姆达变异毒株的病例。菲律宾卫生部目前已经启动对其接触者的追踪调查。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16号发表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上升0.3%，按年率计算增幅为1.3%，经济增速由负转正。 马来西亚国家皇宫16号宣布，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当天已接受总理穆希丁及其内阁的辞呈，并立即生效。阿卜杜拉同意穆希丁在新任总理产生之前担任临时总理。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5号宣布，该国将于9月20号提前举行第44届联邦众议院选举。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石敬飞、张浩森、刘宇华，主播玉雷、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